过了三十照样可以花样年华，女人也同样可以三十而立。三十而立不是要你三十而富，而是要你三十而贵。只要女人们有一份三十而立的生活态度，任何事情都没有太晚的道理，只要你想就绝对可以。 静静地离去，一步一步孤独的背影，多想伴着你，告诉你我心里多么的爱你。 旅游、美容、健身，越来越多的女性过得精彩，活得潇洒。艳粉街的故事。 那没有微光十色的灯光照射，只是砖和土的结合，却是我头 回来，送给另一半一束鲜花、一件小礼物，或者在他床头放上你精心准备的早餐，这些无微不至的照顾一定会让女性朋友们感受到你细心和体贴。其实通过我们的节目，你还可以送首歌给老伴儿、给妻子、给女友，就让我们的节目替你送上这一首歌《一生有你》。 因为梦见你离开，我从哭泣中醒来，看夜风吹过窗台，你能 受我的爱，等到老去那一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，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？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。 1994年，一个叫郑钧的歌手带来一曲《灰姑娘》。十多年来，《灰姑娘》不仅成为郑钧最广为人知的歌曲之一，成为男女听众都钟爱的作品，也成全了那些唱着《灰姑娘》追求他喜爱姑娘的人。连许巍都说，当初听老乡郑钧的《灰姑娘》，感动得流下泪来，冲动的就想拎起电话和郑钧聊几句。如今这首歌是否感动依然呢？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怎么会迷上你？我在问自己，我什么都能放弃，居然今天难离去。你并不美丽，但是你可爱至极。总在伤你的心，我总是很残忍，我让你别当真，因为我不敢相信你如此美丽。